嗱，咁我介紹一下咧，今晚咧我嘅好拍檔 ，Hello 啊， 新節目嚟嘅，就係、是、咧阿雲海先生，這個、呢個咧香港真係才子啊！ 你真係冇咁講， 真係才子，唔係講笑。因為點解叫才子咧？就係、是、樣樣嘢都識，真係通識，我自愧不如。 哇！咁誒，唔好咁樣啊，好係，我好冇面㗎， 我唔係呢個事實。點解咧？因為咧。我同你傾咗成幾年計啊， 咁啊， 裏邊咧我中意研究嗰啲咧，譬如宗教，譬如鬼神，譬如嗰啲古靈精怪嘢，啊完全咧你屬如指掌啊！ 你真係唔好咁講啊！ 唉、哎，文學又好，理科又好，係一個咧當年嘅。高材生 哇！ 咁啊出咗嚟咧，又寫文章咧，又多人睇。我又睇過你梗有文章送俾我嘅，有書送俾我嘅。最近咧，你送咗本詩集俾我，嗰幾句啫， 兩年前嘅啦， 幾句。但係咧，裏邊咧真係詩嚟嘅，好深刻，就係、是、已經將嗰個世情寫出嚟。 哇！ 所以我咧佩服佩服， 即係太多謝詩官啦。 咁啊，真係。咁我咧就特別咧嗰日咧就同你約咗食飯。 嗯。 事源咧就係、是、我哋有一間京菜館咧，就中意去嗰度食嘢嘅。 大家個飯堂。 飯堂。咁咧就嗰度咧傾咗四小時喎、 哦。冇錯。 哇！我都未同傾過四小時嘢。 幾誇張？ 真係誇張。咁啊，四小時裏邊咧講下講下咧，由政治啊、香港現狀啊咁樣等等咧。就講到咧，近前我服務間公司裏面嘅好多 好多故事， 故事咁啊！阿雲海咧就覺得啊，呢啲嘢都幾值得公諸世喎。 絕對係， 我又唔覺得咧有咩慚愧，問心無愧。 嗯， 咁所以咧，亦可以公諸世嘅，盡量咧講實話。 嗯， 喺你面前真人面前不能夠講假話，真係真事，又唔能夠虛偽。咁、 嗯、 啊，即管問出嚟，我即管就答出嚟。咁有得罪各方君子嘅咧，對唔住對唔住，係咁啊，請饒恕 啊， 我特老莽。 因為咁講，即係嗰日啊，次官同我哋講話，不如咧整個節目去講啲秘聞嘢啦。咁、 嗯、 我話其實咧個節目名好好，我就覺得叫向。嗯你賜教， 係不敢不敢，因為賜字兩相關， 係相關，即係 double meaning。 嗯， 因為始終有一樣嘢就係，因為香港太多嘅故事咧，即係如果唔係當事人或者係知情人士講嘅話咧，其實已經冇人會知嘅啦。 係， 咁亦都係咁講就係，所以咁講啊，就係我覺得香港好多人咧係好唔敢問一啲問題，係 冇錯， 亦都好多人唔敢答一啲問題。但係今日咧，嗱、嗯，我同阿志官角色好好啦。我是一個乜嘢都夠膽死問嘅人， 我做乜嘢都夠膽死答。 係啦，咁啊一拍即合啦。 係，冇錯。 咁所以一嚟投炮咧，阿四官唔好等啊， 唔好等。 因為點解咧？呢、這個問題咧、嗯，我諗喺我心目中啦，或者喺我朋友心目中啦，研究啲古靈精怪嘢啊、陰謀論啊、嗰啲故事啊，或者係歷史個案嘅時候咧、嗯，大家都聽過一個城市傳聞嘅。 係。 但呢個城市傳聞咧，我話俾你聽。我認識你十年啦， 永遠公我 嚇，好好唔夠膽問你嘅， 唔會。 直到有一日我食飯先同阿次官講，不如我問你嗰個問題啦，你夠膽講嘅喎，咁不如哇做節目講得唔得？你話 得得，老實講出嚟添。 咁呢個咧嗱，我首先講翻個前節先嚇，因為咧大家都聽過一個叫做翁美玲自殺事件， 係芭芭拉 嚇，我都唔知叫芭芭拉點。 芭芭拉。 咁當年咧喺我哋嘅年代咧，即係叫做係好震撼嘅、 嗯， 因為佢係當紅嘅，即係叫做女演員啦，根本就係行緊過去，即係叫做最頂峰嘅時候， 嗯、 突然間，我仲記得嗰陣時候我都係讀緊書啫嘛，收到消息話，喂，佢自殺喎，開煤氣喺屋企自殺身亡喎、 嗯， 開頭仲以為假嘅，即係冇可能啊，翁美玲自殺，即係佢自己最紅嘅時候走去自殺。咁、 嗯、 當然就後來就有好多傳說啦，關於同啲男朋友嘅關係啊，等等等等嗰啲嘢。咁、但係最迷離嗰 part 咧就係咩咧？當過咗幾十年啦，即係差唔多都廿幾年之後咧，我十幾年前開始睇到嘅，就啲人話：喂，唔係喎，嗰、那個故事背後有啲陰謀嘅喎、 哦。嗯 就係、是、話，原來喺翁美玲 自殺之後，即係之嗰個途中啦嚇。咁鍾明嚟咧就唔中，突然間自己唔想死，咁就話咧喺個廳度咧就爬出嗰、那個，即係由佢嗰個房爬出去廳啦，開完個煤氣自殺嘅時候，就準備想打電話，但打唔切就已經死咗啦， 累低 咗啦。咁一路咧，坊間後來嘅你睇好多網上啊個傳說啊，或者喺我哋道聽途說嘅啲故事裏面咧，都話喺嗰個屋裏面咧，當時有另一個人喺度。咁啊，我哋又話嚇咁恐怖，因為嗰陣時咁樣講法嘅話咧，就代表會唔會係有啲唔係自殺嘅元素咧？咁樣好啦，但係慘啦，阿四官累到你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咧當時個傳說就係話。第三者在場嗰個人咧，就竟然係你喎！ 係啊，冇錯。我聽到， 你都有冇聽過呢個傳說㗎？ 我聽到，我有個朋友喺加拿大打打長途電話嚟慰問我添， 即係問你呢件事。 係，咁我就照直講聲咯，係。 咁但係點解會？你知唔知點解會傳咗係你咧？ 啊，咁啊要講講咧嗰日發生啊。 係。 嗱呢日咧。幾個號咧我就唔係記得， okay. 但咧一定係星期二嚟嘅。 OK， 星期二。點解星期二呢？因為星期二咧，當日朝頭早，好早，已經有人打電話俾我。呢、這個人咧就係、是、當時節目部啊，無線嘅節目部嘅高層。 OK。 叫黃竹君小姐， okay, 你聽過啦嚇？ 聽過。 咁啊，黃竹君小姐咧就話俾我聽，話聽到咧翁美玲自殺喎。我話呢啲咁樣嘅事，自殺嘅事，日日都有啦。你睇清楚先啦，唔好以訛住我啊。 即係聽下娛樂新聞嗰啲。 係，即係日日都有噶啦，邊個自殺邊唔準？咁咪收咗線啦。冇幾耐。又有電話打嚟，呢、這個電話咧就較為高層啦， 即再上級啲啦。 係啊，佢嘅 boss 啦，孫旭彪女士，蕭、孫旭彪、當年咧亦係總監、節目部總監。節目部同製作部嘅分野咧係咩咧？節目部咧係負責排片同埋買片嘅，製作部咧就係、是、根據營業部同埋節目部嘅需求。 就 是、拍片嘅、哦，所以咧就喺呢個分別。咁點解我記得係星期二呢？因為星期二咧九點零鐘咧就應該開一個會議。 哦，即係你都要去開會議。 一定要去，嗰個係全個台咧好重要嘅會議。 O、okay、K。 就包括節目部、製作部，仲、 嗯、 有一個揾錢嘅，叫做市場營業部。 哦。 就三個部門咧。聯合嘅會議，就睇下啲客人需要啲乜嘢嘢節目，咁啊節目排唔排到佢期，節目有冇能力拍得到，咁咧就係一個 coordination 一個調協嘅會議， 大會嚟㗎啦， 大會嚟嘅，坐齊咁多人喺度嘅，上上下下，咁我咧一定要出席，代表節目部嘅講法，咁所以我記得係星期二嘅，咁我聽到阿蕭彪講話，咁佢。不是隨便打電話嚟話我屋企，嚟屋企喎。 我隨打電話俾你聽，要嚟你屋企啊？ 唔係，嚟佢打嚟我屋企啊！ 我打嚟你屋企， 佢未試過打嚟我屋企、 哦。直接打去你屋企電話。 係啊。 哦。 咁我聽完電話咧，我覺得呢件事咧就唔係咁簡單啦，唔係咁簡單，唔係話傳聞咁簡單。我打俾何家聯生，何家聯生咧當時。藝員部嘅藝員科嘅主管。 哦 ，OK。 咁我話阿何生，你唔好翻工字啦。嗱，我咧就要去開個會議，開個會議你知㗎啦。你咧就直接去浸會議，剛才講咗浸會議，就睇睇有冇人，有冇呢有冇呢個人，發生咩事？你打翻電話俾我，我哋都要。公布噶啦， 即係萬一真係嘅話，就要處理啦， 要處理噶啦噃。咁何家聯話好，我即刻去，即刻搭的士過，佢喺對面海北角住嘅。 哇！幾遠喎？ 要過海做呢件嘢。咁我咧就絲絲然翻工啦。嚇、啊、點知咧一翻工咧，原來樓下喺我喺無線嗰條廣播度住啫嘛， 行過 隔離，哇！門口已經～有一扎當時嘅預記， 即係五台山嗰陣時， 五台山已經等緊你啦，等緊問啦。咁我話一切咧 我一陣會公布，但咧我而家要趕住上去開會，我已經委任咗咧阿何家田生咧去 調查會 詳情，等佢翻嚟匯報咗，匯報咗咧，我就會同你哋講噶啦。但你等多一小時，我開完會就翻落嚟嘅。咁於是乎咧，我就上咗去開會。翻開會途中咧，之前咧。啊！何家田已經打電話俾我，話真有咁嘅事。而家咧， 即係證實咗佢自殺啦。 急救都無效，已經唔喺度啦。 咦？差少少，即係如果你咁講法，原來當時唔係現場證實佢死亡嘅喎，即係喺醫院證實佢死亡嘅 喎。呢件事咧又有佢少少蹊蹺。 係。 因為蹊蹺在咩咧？蹊蹺在咧，聽聞我冇聽親眼聽親耳聽到啊。話咧，香港電台咧收到一個消息喎，啊真係古怪。話咧。佢報出嚟嘅喎，佢話個記者咧聽聞咧有兩個人一齊送院，一齊送去最近嗰間浸會。 咁啲人就變咗怪咗，係你啦，以為咗係你啦。 佢冇提到 冇 嗰 個名 ，OK。但咧就話兩個人。後來咧半小時之後咧，佢又更正啦喎，佢話一個人。咁究竟係一個人定兩個人咧？ 幾古怪喎！ 幾古怪嘅。咁啊，係咪佢個記者聽錯咧？ 但係港台好少 嘅 喎， 係 好少會錯呢樣嘢。 好啊，咁啊，公布我之後知道咗呢個何家田嘅匯報之後，我公布咗佢死訊咧。咁咧啲人咧就趕咗去浸會院啦。咁啊，下文點咧我唔知道。咁但咧之後咧有兩件事咧，係令到我咧覺得忍唔到笑嘅。第一件事就當晚我喺邊度咧？當晚我係同阿楚源大導演打緊麻雀， 即係之前 就嗰晚 嗰日凌晨， 係嗰晚凌晨，楚源大導演咧就同我打緊麻雀喎。 係， 咁我咧就放咗雀之後，撞咗局之後咧就翻咗去家。咁咧楚源大導演咧就講我聽，哼，你啊！一定有古怪，我話咩古怪？ 即係佢之後話俾問 你。係啊，咁笑笑口嘅。 係係 係。佢話咧，我有個朋友，女士嚟嘅。見到你啊，喺浸會院急救緊喎。我話唔係啩？我話分身啊！我嗰日同你打緊麻雀。 佢自己同你打緊麻雀喎。 係喎， 佢仲問翻你轉頭。 係啊，咁佢笑笑口。 係。 咁我話呢啲嘢你信唔信得過？咁佢話：，嘿，我就同你買麻雀啫嘛。所以咧唔信得過啦。 但個女人竟然話咁樣見到你， 居然實古實作話喺浸會院急症見到急救緊。 咁所以如果有啲人聽到電台講話有兩個人送院，之後仲有話女人話見到你入急症室，咁你就死死都唔清噶咯。 死都唔清啊嘛，唔緊要啊，有現場嘅嗰啲預記，九點鐘就見到我啦。 即係你冇理由突然間出院㗎， 出唔到院㗎。如果你係要聞咗氣嘅，咁啊當日咧仲有一扎高層同我一齊開會，十點零鐘要放會，咁啊又係 證古怪啦！如果真係嘅話， 有證人 啦，係。 咁所以咧，當時嘅報紙咧、報章咧係冇登載嘅。點解冇登載咧？因為嗰班記者見到我， 即係喺度啊嘛， 喺度啊，係由我收尾十點零鐘喺大堂公布個死訊。 是你負責公布的？ 我公布，點解咧？何家田講咗聽，何家田去辦事，交話俾我聽，我就要喺大堂，因為嗰班記者真係等緊我。九點鐘嚟想採訪，點知係攞唔到消息。 咁點知原來講緊係你公布呢個事件嘅人，就俾城市傳聞就話咗你同佢一齊送咗入醫院啦。 咁係啊，咁咧仲有一個可能性。可能性咧就係有冇人認到？周世龍咧係我咧，咁因為大家都兩票唔數， 咁點解關周世龍事咧？ 因為周世龍係第一個去到現場，就話聞到煤氣唔肯撳鐘， 好好醒喎！ 嗰個男仔，嗰個太子爺嚟嘅。 咁周世龍點解又會揾佢咧？ 佢因為嗰晚咧就周世龍咧就知道佢好傷心， 即係心情唔好， 心情唔好，咁咧就成晚揾佢，但係個 call 機咧。硬係就留言，咁事晚咧，原來後來講翻聽，就係咧呢個翁小姐拍完戲之後咧，咁咧 同埋幾個資深嘅藝員，包括李康琴啊，咁咧就去宵夜，宵完夜咧就大家見到佢悶悶不樂噶啦，咁咧就叫佢致電俾佢嘅男朋友阿汪生，奈何咧佢硬係死牛一邊頸，就唔肯服輸，咁啊所以咧湯鎮業係冇收到電，冇得到佢覆嘅，湯鎮業不嬲 call 佢喎，佢又不嬲。 即平時就不嬲都咁樣交往噶啦，係。 咁呢個周世雄咧嗰陣時可能我唔知道，因為而家仲在生，佢再結咗婚噶啦，係咪當年係追求翁美玲？ 追求者咧嚇， 追求者之一咧，之一就 哇， 咧就不敢講啦，唔知我唔知道嘅嘢，我唔敢講。係，但係咧係佢當時 朝頭早去到現場， 係七點零鐘，八點鐘到去發現發現呢件事嘅，發現佢死訊嘅，啊，咁係咪啲人認錯咧？因為佢又唔租仔，我又唔租仔，咁啊跟住咧仲有離奇喎，呢個咧未必你聽到啦，咁啊又話咧，原來劉英智咧係為咗陳慶祥嚟頂場咯， 即係話原本應該係陳慶祥去嘅， 你就現場咧，現場添啊，話到佢。話佢喺現場， 咁點解又會話佢係陳慶祥喺現場咧？ 咁咧呢、這個就以訛傳訛啦，係、假嘅啦，根本陳慶祥唔會喺現場添啦。 就純粹作出嚟嘅。 作出嚟，佢話佢喺現場。不過咧，劉英智就愛護主親親切， 即係幫佢頂咗條罪。 咁講，呢啲人又係一 穿著富貴嚟㗎啦。 穿著富貴，咁都唔奇怪，仲有另外一個穿著富貴嘅奇， 係 我聽到翻嚟。 係 佢話點解香港電台報咗兩個人？ 係咯， 又收尾即刻更改成為一個人咧？ 唔通莫非係有黑手遮住呢啲新聞？ 咁咧就話賴咗，賴咗。 係， 其實就唔係嘅，賴咗當時嘅老細阿爵士先生話佢咧可以撳到呢件事。 哦， 呢件嘢咧，即系系唔系咧？咁诶，当然我觉得冇呢件事啦。但系咧又咁样传。咁之后传咗一段时候咧，又发生另外一件事咯。发生咩事咧？ 下回分解。